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 周四是我们老友相聚的日子，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啊，享受享受老友记情景当中的啊一些精彩的片段。今天呢我们说一说 Joey 的职场。 对 啊，上周说了啊，职场什么风波呀之类的啊， 风波 I don't remember， 反正就是一些起起伏伏，心心酸酸吧。 Yes, exactly、yeah.。 但今天我们说一件好事情，那就是他因为自己的表演而得到提名奖了。 Yeah, he's getting an award. How great is that? 对，我们都知道啊， yeah. 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的一些什么奖项。最有名的是什么？ I guess we have the Emmys, the Grammys, the Oscars, and the Tonys. 对呀、啊， yeah. 你看全世界闻名的一些奖项，你比如说奥斯卡奖。 Yeah.Yeah. 但是电影的、 yeah. 那么在电视方面呢就有艾美奖、 mm-hmm. 艾美奖英文怎么说呀 The Emmys The Emmys 对 The Emmys Emmys、 mm-hmm. 注意是 The Emmys、 mm-hmm. yeah. 啊、这个大家应该关注过、 yeah. 那么肥皂剧有没有肥皂剧的奖啊、 I don't know 没人知道除了这四个以外呢就是针对 you know 我们的这个娱乐行业、剩下的就肯定有but no one knows what they are、 可能是不是那么知名但是业内的人士肯定是知道的、好了那 Joey 这次呢就获得了一个叫 Soapy 奖的提名 A Soapy 听上去还挺可爱的、 嗯、 这名字然后他就非常高兴的兴冲冲的赶紧走到这咖啡馆想把好消息告诉他的朋友们 Sure, he's getting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对他因为他的工作呢得到了肯定当然是个好消息啊 Of course, it's the apex of his career、right? 是他的这个 人生的 顶峰 巅峰 巅峰、哦、巅峰、哎、 获个奖、啊 yeah. 获到了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肯定自然是非常开心的刚刚要到宣布他的好消息的时候菲比就非常的开心耶、觉得一定是很大的事情 对啊 结果他说出来这个奖项以后呢这俩人吧没听说过 Yeah,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he award is 然后还怀疑是不是真的 Monica 说、你该不会是编的吧这是什么奖啊、 对啊对啊因为 Joey 比较 you know, he's not very smart 所以他们可能都担心他被骗了 right?、谁都会为这种朋友担心 可是啊哎呀我觉得这朋友之间吧最重要的就是有默契了 Yeah 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Yeah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 Rachel 的时候、Rachel 懂了 对因为 Rachel 就比较懂这些的对吧他很适合、就是了解这些奇奇怪怪的奖啊是哪一个明星在什么在干什么啊什么这样他都知道 对时尚啊文化呀艺术啊、 yeah. 我们会说 she's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pop culture 哎他对流行文化很懂、 mm-hmm. she's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pop culture 对 pop culture. Pop culture. 流行文化。 对。 很懂。 所以连一个 soapy 他都知道。 你看看、 yeah. Rachel 马上非常高兴地说，哎呀我的天，不得了了。 Yeah. 竟然是肥皂剧界的第三大奖项。 Yeah. Oh my god, soapy, soapy, that's amazing.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朋友之间就是要有这种默契。 Mm-hmm. Yeah. 你得知道别人在干什么。 Yeah. 对吧，所以要是别人说什么，你说、啊、你是不是编的呀？ Yeah, I have no idea. 就是不了解也不在乎。 所以你对别人不 care。 嗯。 啊，你要是 care, 你就会知道了。 一个 soapy 是什么。 所以 Joey 这个时候就说，我倒是知道了，我要该带谁去出席我的颁奖典礼了。 Yeah. 当仁不让之世界充满爱之事。 Mm-hmm. Yeah. 所以就知道了， Rachel 肯定会去参加颁奖礼。 Yeah. She deserves it.She deserves to. 她值得，是吧？好，就这个情景呢，今天还有不少的笑点，而且今天还有很多短句子连读要教给大家。 Yeah, yeah. 首先我们来进行课堂的环节答疑。这三个问题很挑战。第一个呢是 Vanessa, 她的问题。她说像 puck 等等轻辅音结尾的动词过去式后面都加 ed, 这个我们知道了。但是一般呢都发小小的 t 的音。啊，你比如说像问这个字。 过去时是发 asked, 这个预定这个词 booked, 说话这个词 talked, 但是如果后面连元音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被浊化成的、你比如说像 cracked up, 或者是像 all booked up, 或者又是 asked him, 还有 backed out, 这又是什么发音技巧呢？为什么有的是 t, 有的是的呢？ OK, 所以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美国的这个口音呢，其实一般人不会想成，它的发音规律是要发特 ，OK， 美国人还是发一个的的音，可是这个就转换到这边来呢就很难，因为你从一个科到一个特的音呢，其实更简单，科的这个轻辅音爆破音，是需要送气的。OK, 然后你可以后面接着一个特的，因为特也是送气的 ,right? 他们是轻辅音，只是要这样吹一下送一下，所以这个 kt, kt 会感觉比较简单一点。可是美国人也就是经常就发 asked, 然后这个 d 的音其实就是一个的的音，它是不送气的，也不能说不送气，可是不是从肚子送特别用力，所以它也算是一个轻的浊辅音，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因为它就这样有一点矛盾，对吧？一个轻的浊辅音，就是一个的的的音，嗓子不震动 ，OK, 就是这么发的 ，asked， 所以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就没有发一个特，只是发一个轻的的而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后面呢 ，cracked 或者 cracked up 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把科的音就给省略了。连续两个爆破音的时候呢，一般美式发音，然后英式发音这方面是一致的，就会把第一个爆破音给省了。然后后面呢，美国人就觉得是一个的的音，所以就连读了。所以 cracked up 就发 cracked up to be。后面呢 ，all booked up 就发 booked up。那一个英式的发音呢，其实也有可能会这么发 ,OK, 可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英式口音，然后也有可能就发 cracked up, 就用一个特的音连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看这个后面的的的音的这个变化的一个区别 ,OK, 英式美式口音是不一样的。 诶，那您看这个无论是在正式场合，比如说新闻啊，有声读物啊，还是口语里啊，美剧里啊，都发的这个音吗？ 也可以发特，正式不正式，口语不口语，也可以发特，就是没有人会纠结这个问题。 哦，明白了，明白了。 可是，一般美国人的习惯呢，然后在电视剧里面见到的呢，都是发的，因为感觉他拼写的就是一个的，那为何不发的呢？ 哎，也没毛病啊。 对。 所以两部分的问题，第一部分前面那些什么 asked, booked, 美国人其实还是发的的， 还是发的。 但是这个的呢，是轻的。 轻的。 轻的。轻的的， 对，轻的的， 嗓子没有震动的的， 对，然后这一个概念就已经很难了，就对很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观点，可是美国人确实会用这一个想法说这些字的发音， 你瞧瞧，这就是实际生活中人家运用的不同，简单的说呢，的 本来发这个音的时候，嗓子是要的 的 要震动的， 可是可以发轻音， 就是的的的，那还是的的嘴型和发音、 yeah. 但是不是特、 yeah. 当然你要发特倒也行， 嗯哼， 不强求。 It's all right， 没有人会听这个音呢，就会说啊，你是一个美式口音，你是一个英式口音，这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的。 哎，但是后面那个什么 cracked up， 这里呢，美国人一般来讲都会把那个可呀、之类的给省了。 对、英式发音也会，其实 就省了，因为他觉得麻烦。 你连续两个爆破音特别麻烦， 麻烦磕磕碰碰的感觉， 对 啊，不流畅。 嗯， 所以就变成了 cracked up。 cracked up。 cracked up。 cracked up。 好。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问得很好。 Yeah, it's a great question. 你看这是实际生活当中很善于总结运用。非常感谢这位 V 同学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来自小凯，这就是关于实际情景中的口语啊，一些短语的运用了。你比如说老友记当中有一次 ,Rachel 呢邀请大家去老板举办的一个慈善晚宴。Joey 呢非常积极的响应说我也要去啊，因为我现在赚钱了，我要回馈给社会。这个时候 Chandler 就说了一句说你要是有钱可以考虑先把借我的钱给还了呀。Joey 紧接着就说了一句话。 Okay, have a benefit. 看起来是个笑点，但是我没 get 到怎么办啊？这里的 have a benefit 要怎么理解呢？ Okay, 首先，如果我们要说啊、我今天晚上要办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派对或者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办一个什么东西呢？英文经常会用 have， okay， 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用法呢，就是那你办一个什么东西。OK， 后面 benefit 呢？大家看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会想到的是福利，对吧？ 哎， 可是 benefit 也有另一个意思，然后一般就是那种比较，就是你需要付个门票进去吃饭，然后你进去吃饭的时候呢，其实就一般了。可是重点是它会比较贵一点，然后这些钱都会捐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说一个 慈善晚宴 ，Yeah， 一个什么样的 benefit？ 所以这个就是 Rachel 的老板要办一个 benefit， 对吧？中文的翻译是晚会或者什么什么的，可是 慈善晚宴之类的。 对，那就是一个 benefit。然后，Joey 就说：“那我该去吧，然后可以就是给社会。我现在是一个大明星了。”然后 Chandler 就 ：“You can return my money。”然后 Joey 就说那你也办一个 benefit， 我就去参加，然后我就把你的钱还给你。所以他是这个意思，笑点在这儿。 明白了。所以我们也顺便学习了 have a benefit。 Have a benefit。 就是办一个什么慈善晚宴的意思。 对，那你办一个慈善晚宴、然后我就去参加，你就把钱还你了。 小凯同学呢英文是相当不错的。他平时最喜欢看老友不是看那个美剧啊、或者是那个打游戏学英语。你比如说看第二个他玩游戏的时候他又遇到一个问题了。一个游戏叫 City of My Love。城市 City of Love 城市之爱啊。其中一个人的人设外表形象呢在某一集当中啊他变化了，他从以前的一个形象呢他变成后面一个形象了。他变了，所以面对游戏当中的我这个主人公的困惑呢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 Relax, I'm being young and having fun on my terms。 从场景上呢看上去应该是在给对方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人设的变化啊。你比如说以前很活泼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或者以前呢是比较的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脾气不好，现在变得很温柔了。请问这里的 on my terms 要怎么理解呢？这个咱好像没见过这个。 首先他好像没有在解释，他这个回答没有在解释 ,OK? 他只是说我又年轻 ,I'm being young, 那我得像年轻人一样 OK， 所以他就是才会说 I'm being young， 他没有在解释为什么有这个变化，他只是说我年轻然后我该像个年轻人一样，然后就说 and having fun， 然后再玩对吧，玩得很开心， 好好玩， 对，好好玩，然后后面就加这个 on my terms， 那 on my terms 我们字面翻译呢就是在我的条件以上或者以下 哦、terms 是条件、 对，这个时候是条件，然后这个很常见，可是它一般的用法呢不是这样，就是这种句子出现的。一般就是比如我的朋友托我去他公司帮他们做比如英语学习教材好吗，然后我知道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特别喜欢控制东西，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我过去的时候然后开始做，他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所以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我可以帮你做，可是如果我做这些教材呢It has to be on my terms. 在我的条件下来做。 对，然后这简单说呢，就是我说的算。 哦， 我做主， 我拍板， 我拍板。对，所以 on my terms 就是以我的条件为主。那这个人物呢，他回答就别人就他就说，你放心吧，我现在年轻，趁这个机会呢在玩，然后全部都是以我自己希望的条件玩的，没有人在强迫我怎样啊，这个变化呢其实都是正面的我啊、 哦、 就是我想做的东西终于可以做出来，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啊、以我自己的方式、 嗯、 啊，以我的意愿， 对对， 来做事，来行事， 对，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啊、 嗯 啊、yeah. 好，解释的好，哎，又跟着学习了、 嗯、 你看，所以呀、啊、还是推荐大家看看电影啊，玩游戏呀、啊、 嗯， 平时在这些方面也可以学习学习英语。 Yeah, this is actually a great way to learn English. It's a great way. 是不是、 嗯、 好的，问题解答完毕，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 OK, 因为在那个 Days of Our Lives 里的表演Joey 呢获得了肥皂剧奖的提名，他决定要带着 Rachel 来出席颁奖礼。 Joey, congratulations! I can't believe you're nominated for an Emmy. No, no. Oh, Soap Opera Digest Award. No, I'm up for a soapy. Hon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No, it's real, and it has been since 1998. Hey, Rachel, I'm up for a soapy. Oh, my God. Oh, my God. That is like the third most prestigious soap opera award there is. Thank you.Well, I guess now we know who I'm taking to the awards. Oh, stop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Will all the stars be there?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h, my God. Oh, my God. I can't go. I'm going to be too nervous. Okay, I'll go. No, you're getting married. This is all I have. 哎，你看这个剧集里面，这一集里面 ，Rachel 就像是一个真的很现代、很时尚的女孩。 Yeah, and also 就是特别的激动。Super excited, 突然间就 像一个小粉丝一样， 对，就变成一个小粉丝一样， 粉丝、 yeah. She turns into a little fan girl. A little fan girl. Yeah, do you hear her? She's squealing, you know, 就是这个声音，这种尖叫，因为你特别，我们叫 squealing. She's squealing. 就是那种尖叫声， 对，就是什么，然后特别 他很激动啊， yeah, 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大场合呀， 对， 大场合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啊、 很多的明星啊，有明星吗，然后就特别高的这个尖，然后 she's squealing and excitement. 是不是他就是感觉一个非常就是接跟现代生活接轨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 yeah, sure, 他对 pop culture 有很多了解， 对、sure. 他对明星的生活和八卦是比较关注的， yes. 对吧，啊，这就是一个真的是很接地气的一个人物形象、 mm-hmm. 相比之下 Phoebe 跟 Monica 好像对这方面就不太敏感。 嗯哼 ，Yeah,、啊、they don't understand, they don't get it. 他们好像要成熟一些吧， 嗯、 可能哈、啊。 Yeah, Joey 进来汇报了这个消息以后呢，菲比第一声就大声的说， 他就说 "Good for you"， 这句话口语里用的非常多， 特别多，特别多。 先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 good 就是好，然后for you 那就是为你，或者对你。或者像你，就是看情况不一样的意思。可是 good for you 就是真好，真棒， 真好。 可是英文你会说是为给谁带来的这个好、哦、 对你来说是好事儿。 对，yeah, 对对， 对你来说真是个好事儿。 对，所以我们就说 good for you, 真好啊，棒极了、 嗯、对，棒极了， good for you, yeah, good for you. 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生活里把这句话用起来、 嗯、 现在我们教你怎么说的地道、嗯、 有时候也可以中文翻译成祝贺你的意思，就看情况。 OK, 那这个说法很多很常见，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发音变化。首先 good 的这个的音呢会省略， OK, good后面呢 for 我们就会弱读成 for, good for, good for you, 那 you 就没有变化、 嗯、 OK,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嗯、good for you. 那大家用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说的时候说的非常平 good for you, 那就非常讽刺了， OK,、 哦、 因为这是啊，祝贺你有点像这种感觉、 哦、 所以因为它用的特别多，所以一旦你的语气呢显得不太真心，嗯，就会显得很讽刺。 OK, 哎呀 yeah, so be careful, 说话真是一门艺术啊。 yeah, it's dangerous, 所以只能什么高高兴兴的说、 mm-hmm. 是不是、 yeah. 好，我们再来说几遍啊，大家跟着。 好，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对，然后每一个都一定要带这些真心的为别人开心的这个感觉，特别重要。 对对对，你看 very 重要。 你看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对吧？ Uh-huh.这个 nominee 都坐在下面、 yeah. 那只有一个人能得奖、 yeah. 所以大家必须都得什么没得奖的都得很高兴的拍手 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我们会说 keep their composure 要保持他们的镇静 镇静 啊保持镇静 冷静其实心里已经哇跌到谷底了 对 但是表面上还要微笑 大家都想把桌子翻过来可是 掀桌了、嗯、 要先拍手然后点个头 是吧？嗯，那保持微笑、嗯。 对，然后等摄影机转到别人的时候，你就可以 走了， 你就可以走了。 对哈、啊嗯，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啊。Good for you， 嗯 ，Good for you。 好，这句话必须学会啊。 Yep. 好 ，Monica 开始说了。 Monica 就也接着一句一样的，就说 Congratulations。 哎，这是标准的说法啊。 嗯、 啊， 对， 也可以叫做 Congrats。 嗯 ，Congrats， 它比较口语的一个缩写 ，Right？Congrats，、哎、然后就 Wow。I can't believe you're nominated for an Emmy. 我简直不敢相信啊、嗯、You are nominated.、 嗯、 我们再次遇到这个词就是被提名了、嗯。 对。 什么电影奖、音乐奖、什么奖项被提名了。 Yeah. Nominated. 对。You're nominated for an Emmy. 因为什么而提名呢 ?For an Emmy. Emmy. 对。 就是刚才所说的艾美奖。 对。艾美奖都是电视剧的。嗯 没错 yeah, 然后这就算电视剧、right? 对 Soap Opera、 Jeff Monica 也是来的抖了一点、 Yeah 一般人懂其实 Emmys 的这个奖应该大家都知道 是 嗯，然后 Joey 就纠正他因为不是 Emmy 他说 No No No 然后 Monica 其实还是挺懂的因为这个奖我都不认识他说 Oh Soap Opera Digest Award 然后这应该就是一个就是专门针对肥皂剧的一个奖项对 Soap Opera Digest 所以说明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名气、嗯、 对或者也许 Monica 还是挺懂的 I don't know 肥皂剧文摘奖、 嗯、哼 我们以前读读者文摘叫 Reader's Digest Reader's Digest 对 现在是 Soap Opera Digest Award 对然后就又否认他说 No I'm up for a soapy 原来我得的奖啊我提名的这个叫 Soapy 对 听名字就很可爱很萌的那种 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个表达你有没有看到是 I am up for a Soapy 哦很新颖 嗯嗯所以这个 up for 的这个用法呢就是一般它有很多的意思 OK 然后有时候它可以代表轮到谁该做什么了OK, 然后针对就是抽奖啊或者得奖啊我们一般也会用这个说法就是 he's up for 一个什么东西。 哦、oh. 对也就是用这个轮到谁或者排到谁了或者已经怎么说filter 到谁了已经过滤到几个人了最后三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奖。 已经筛下来一轮又一轮了。 对对对对我们筛选到现在最后的这几个人了。 嗯 公司呢如果有一个人我们有一个职位也可以说啊这个人呢应该就会升职到、这个。 该他了。 对。 该他了。 所以这个 up for 呢有很多的用法然后这个用法就用的就是针对得奖的。 老同学我们以前可听老师讲过这个用法的 yeah, be up for。I'm up for。 Be up for something,、mm-hmm. 就是该轮到我了。 Yeah, 啊、该轮到谁了、 yeah. 过滤到谁了 对 该谁了 该谁了、 嗯、该我了、 嗯该 我是一个也得了一个什么提了一个、嗯、 Soapy 奖。Monica 这时候真会说话呀。 他就说 Honey, 亲爱的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这该不会是你编的吧。你给编的吧、 嗯。 这 making up 就是编造。嗯、 对。这不是你编造的吧？对啊， 哎，这生活中也可以用到很多这种句子，是吧？哇，你该不会是在骗我吧？ Yeah, 你编的吧？ Yeah, 你说谎吧？ 你编的吧？然后他就说：“这个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这个 making up 就是编出来的意思。 哎，第二句连读啊，实用口语怎么说呢？ 好，那这一段我们会说 is that？ 那 that 的特我们得省略。然后大家注意啊 is 的这个 z 是舌尖碰到上颚的一个摩擦音 z 后面呢 that 是舌尖碰到上齿的一个摩擦音所以它们很相似可是是不一样的而且不能省略任何音所以一定要从一个音滑到第二个音 is that is that is that is that 后面呢 something 这个 Monica 的发音呢，他用了一个非常弱的一种发音，弱化了他说的是 something 还能这么说 啊？对对对，有这种说法的，很少见。可是就特因为它太弱了，非常弱。可是也不算少见了，可是不是天天会见到的一个发音，就是把后面 thing 呢，就把它变成一个喉音停顿的音 something，is that something 就这样。OK， 哎呦，这个音我们还得练习一下。 Yeah， 我们来说一下，来 something。 something 对，所以你有一个 some， 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然后再来一个something 这个干脆的停顿非常重要。 OK， 如果省了这个停顿呢，那就变成 some。 OK， 然后就对方会听成别的意思了。 OK， something is that something。 Is that something？ 对，后面呢 you are 我们就弱读成 you're。Is that something you're? 然后后面的 making up 我们就发 making up， 然后 p 的音省略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对，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对，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要慢慢的来，因为虽然这个句子短，然后又简单，可是它里面的这些变化很多。 那要是我们这个 something， 读成正常的 something 行吗？ 当然可以啊，这没问题的。可是这一个字呢 ，something。然后还有 nothing， 这两个字很常见，所以就是他们最有可能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变化。 那您是说 nothing 也有可能变成 nothing？ 对，也有这个发音的。something，nothing。 美国人这也是过极简生活呀。 Yeah， 不仅美国人，英国人也有这些发音的。 就是大家都懒了。 对，尤其是在常见的句子之间就会这么说。所以比如我们有一个很常见的叫 You don't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所以你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都有代价。 对，所以我们会说 You don't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OK， You don't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好， 也有这种说法 Something for nothing。 对， Something for nothing. Yeah， 所以这些就是你不用练习这个音， It's OK， 是可选的，可是你需要能听懂。 好的，okay？ 好，这句话我们再来两遍。 好，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Yeah， 对，就是这么说的。 Is that something? Is that something? Yeah，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好，这些问句的时候 ，Is that something 后面还可以接很多的句子， 对， 是吧？ Is that something you want to say? Is that something you 怎样怎样怎样？ 这是你想说的吗？ 对。Is that something you like? 这是你喜欢的吗？ 对。 都可以这么说啦。好，学习了啊。Is that something? Is that something? Is that someth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好玩，还挺可爱的。Joey 就说。 他就很激动吗？他就说 no. 当然不是了。 It's real. 是真的。 And it has been since 1998. 1998年就有了，直到现在。Has been since,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某个时间。还有呢 ,98 年就有了。 这个是第七季，所以应该那个时候好像2004-2005年，所以就才持续了个五六年。 五六年啊。 而且 Joey 说的时候呢特别骄傲。就是有点像这个奖呢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历史。 很古老啦。 很古老的。It's very prestigious, you know. 可是根本不是，因为就几年前的事儿。 一般的奖都一百年啊， 对 这种奖。 对，然后我们有一个词叫 prestigious， 就是它越老的奖就会感觉 越尊贵、 啊。对，所以他而且他说的这个语气就是啊，你不懂的，从1998年就有了这种事儿，你不懂。然后就 it has been since 1998。 看啊，然后这个时候不跟他们说了，那个 Rachel 就过来了， 他就说 Hey Rach, I'm up for a soapy。 好，同样的一句话哈，我被这个 soapy 奖的提名了， 对 啊， Rachel 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 这就对了，这就是 Joey 在找的一个反应，对吧？ 对， 他就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看都完全就匹配了， 对， 简直我的天哪，怎么可能呢？ 对啊，然后他就说 That is like the third most prestigious soap opera award there is。 他说的很清楚，而且等于把这个奖项解释给了 Phoebe 跟 Monica 听， 对， 是什么奖呢？是 the third 第三大， 对，第三大， 第三大 肥皂剧奖 啊，还是 most prestigious， 对那就是最著名的，对吗？ 最最著名的， 对， 最有名的 prestigious， 对，第三最有名的 soap opera award， 哎，肥皂剧奖项。there is 这个 there is 的用法也有一点奇怪，可是口语很常见，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教一下大家这个句型。OK， 一旦你要说一个我们叫 superlative， 就是一个最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最佳怎么样，这个中文的最佳。加好会不会感觉有一点多余啊？ Anyway， 反正就是一个最， OK， 所以 best 或者 most 这两个词一般是重点。一旦你说到这个词呢，你后面说的这个东西呢，在句子结尾呢可以再加一个 there is， 然后这个 there is 代表的意思就是存在， 存有的， 存 在的， 对，那为什么需要说呢？因为有时候呢，比如这个奖已经没有了，对，得不了了，他们已经 I don't know they stopped doing it，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there is 呢一般就是想要强调就是有的，存在的。可是现在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存不存在都还一个意思，就是再加一点就是强势的语气， OK， 所以你结尾的这个 there is 呢字面的意思已经没那么字面了、okay? 现在变得没那么字面的意思了，不一定非要强调它是现有的，现在还在的， 对， 还在继续的， 它只是有点像就是再加强语气。所以比如你可以说 Henry is the best English teacher， 好吗？Henry 是最好的英语老师， 对 对，没错。然后你可以再加一个 there is，然后他就更强了一点。 好 ，OK， 所以 Henry 是世界上最佳好的英语老师，就有一点没有之一。你说你可以继续加这些，可是这个英文你就加一个 there is 呢，就已经非常强了。Okay, 哦 ，very strong， 表示最最最最了， 最最最最最佳就没有之一的、哦、对什么东西， 最佳没有之一了。 对， 哇，就变成 very 一个小小的 there is， 就加强了这样的语气。 对对、然后就只能是针对一个 superlative，OK，、okay, 所以。The most, the best, 什么什么 啊，只能是一个最高级， 对 啊，才能加上、啊。The most 怎么怎么样 ，there is， 对， 醉了。好，Joey 就说 ，Joey 就 Thank you， 太感谢你了。 对，那这为什么会感谢他呢？ 谢天谢地，你知道啊。 他，我觉得中文呢，一般我们可能会指着 Rachel， 然后就说这样才对。 这样才对， 这个就对了，这就是我要的，就类似这样的。可是英文我们就会说 thank you， 终于， 对，谢谢你， 谢谢你， 对，感谢你，这个就懂事儿， 感谢你懂得。 对，所以这个英文用 thank you 呢，有时候中文可能会翻译成别的意思，可是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 thank you， 然后就说 well I guess now I know who I'm taking to the awards， 我猜现在我知道了，我应该带着谁呢去这个 awards。 对，然后 Rachel 就 Oh stop that， 这种语气真是的，快别说了。 对，大家应该可以听到这个手的这个动作，就是哎呀别这样， 哎呀别这样，别说了。 Oh stop that， 然后就说 Don't kid about that， 哎呦这什么意思啊，别开玩笑了。 对， kid 可以当一个动词，就是孩子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开玩笑的意思，因为孩子都是比较那样的嘛。 Oh, are you kidding me？ 对 ，Don't kid around， kid about， kid around， don't kid about that， 就开什么事的玩笑，这也是一个口语，别开玩笑 了，对，别开这种玩笑，对。然后这个就是很口语，所以我们练一下它的发音。 好 ，OK， 是 don't 的特省略 ，don't kid 跟 about 要连读，所以就变成 kid about。Kid about， 后面特的音呢要省略，省略的时候最好咬舌尖 ，about， 这样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接着发 that 的时候呢，这个 the 的音也会发的比较准确。OK， about 咬舌尖 ，about that， that 的特也省略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对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对，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口语里最随意的会怎么说？ 随意你在说就是自然吗？ 对，随意和自然。 可能会说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对，会说得非常快。 你只要把 kid about,、yeah. kid about that, 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 这 kid about 这段是要可能、会需要多练习几次 you know,、啊、It's fast.、 啊、不要开玩笑啦。 Don't kid about 别开玩笑怎么可能带我去呢、是不是然后他马上又问了句 Will all the stars be there? 诶那些明星都会去吗 都会在吗 都会在吗 都会在场吗 Will all the stars be there? 然后 Joey 就特别正式的一句回答他就说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大多数呢都会已经 schedule、已经是 已经安排 好时间了 对就是 RSVP 了对吧 啊，是 对已经回答了这个 RSVP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对 然后to appear, appear 就是出席、出现了。 出现 啊，这句话也是我们第四句连读。 Yeah, 所以那个 schedule to appear 呢其实就是已经安排好要出现或者一般我们是针对讲座的时候会用这个说法 ,scheduled to appear. 所以这一段说的是 many are, okay, 他顿了他没有连读他说 many are scheduled. 这个字呢它的科的音会浊化成一个歌 ,okay,scheduled. 结尾的的呢其实会省略 ,scheduled,scheduled,scheduled,to 跟 appear 之间要添加一个很轻的一个 w to、有没有听到 w to、to appear scheduled to appear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那个 schedule 的就没有了 的的就是省略了 scheduled to、appear 对 to、to appear to appear 对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yeah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大家要注意看老师给你标的音标那个地方很细心的给你标出来了小窝的音、 yeah. 哎 Yeah.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To appear. To appear.、 Henry is the best English teacher there is. There is. 自己加了一句。 也可以练这一句。 也可以、 啊。也可以无所谓。 你比如说老板问你说哎你的那个咱们会议的嘉宾你都安排好了吗、你就可以说。 Are they scheduled to appear? 哎你就说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对啊你就可以这么回答。 生活中你看商务上就能用上了。 Yeah, yeah. 好。Rachel 就说 ，Rachel 就 Oh my God, Oh my God， 完全是小粉丝的那种，抱着头啊，不敢置信 啊 的那种。 I can't go， 去不了。 哎，我去不了的， 去 不了，去不了， 真的去不了， 真去不了。 I can't go， I'm gonna be too nervous。 我好紧张，我到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我很紧张的。 对，我到时候会太紧张。这个英文就用一个将来时了 ，I'm gonna be too nervous。 Rachel 这个演员啊 ，Jennifer Aniston， 其实自己都是个大明星。 是，而且大家经常是这样对她的。 对， okay, 她演 得 很好， 她真的演得很像，对， 演得很好。 就是男的女的，当年就是谁都爱上她。She was America's sweetheart， 就是 everybody loved her。 是因为她性格好哈？ 性格也好，又特别接地气，当然也美， 很漂亮。 对， 是是是。 对， 所以她这个地方把那个粉丝演得特别的好。 对啊，对啊，那个样子真的很像。应该接触了不少、 都说了啊说中国有很好的这个 fan base 中国的粉丝真的是很热情、 没错 很积极、同时呢他们给予自己所支持的人啊偶像也好明星也好这是百分百的支持 I know they really care they really care 知道吧就是很多的国外的一些什么重大的赛事啊、明星啊都很喜欢来中国 sure 开微博啊做那个什么的各种的那种这中国的粉丝可以花自己的时间去给偶像比如说制作东西、 对啊 画那个艺术作品 做翻译帮他们在微博上做一些翻译 对做翻译然后全是自发的用自己的时间 对啊 然后还自己做那个粉丝的组织 对特别爱心These people here, these fans. 真的完全有的时候像 family, 甚至超过 family 的感觉。 It's true love. 是真爱，真的是 真 爱。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小看中国这粉丝文化。 Exactly. 当然有的粉丝文化也很过头了。 Yeah, maybe too much love, but a lot of it 正好。Just enough love. 就一定要正好哈。所以这是真的是中国现在独特的一种粉丝文化哈。 对。 好，然后这个时候 Rachel 就说不能去不能去啊，太紧张了。 会太紧张。然后 Monica 就说 OK, I'll go. 哦，那我去吧。 然后 Rachel 就直接说 No, you're getting married. This is all I have. 不行，你这都要结婚了。 对 ，This is all I have。 我人生就只剩这一个了。 人生我就剩这点乐子了。 This is all I have。 对吧？你不能跟我抢。 对， 因为你已经有好事儿了。 对，所以这个英文呢，就是 Something is all I have， 很常见啊。然后它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呢很惨，就只剩这一个东西了。 哦、 或者我就只有你了。You're all I have。 啊，只剩这依靠了。 对对， 所以我们用 all I have 来表达。嗯、好，今天情景真不多哈、啊 yeah. 我们要留足足够的时间来给大家呢做纠音、啊 okay. 好的同学都没纠了，来请老师把今天要学的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嗯。 好，今天我们有四句话主要的。OK， 第一个是 good for you，good for you。第二句是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第三句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最后一句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行，就这几句、嗯、不太难，咱们把情景再听一遍。 I can't believe you're nominated for an Emmy. No, no. Oh, Soap Opera Digest Award. Nope. I'm up for a soapy. Hon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No, no, it's real. And it has been since 1998. Hey, Rach, I'm up for a soapy. Oh, my God. Oh, my God. That is like the third most prestigious soap opera award there is. Thank you.Well, I guess now we know who I'm taking to the awards. Oh, stop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Will all the stars be there?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h, my God. Oh, my God. I can't go. I'm going to be too nervous. Okay, I'll go. No, you're getting married. This is all I have. 好的，下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哈、 嗯、 好好的把连读学会、嗯、来继续举手吧，咱们马上开始纠音了。 OK， 来看看上周的句子。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都比较长，第一句是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第二句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第三句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最后一句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uldn't get mildew。 第一位同学幻想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 she 的这个音不能发 c， OK， 或者 she， 你嘴唇要撅起来。 She'll She'll Jack 一日加日用品 Straighten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可以再听一次吗？ OK， I straighten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traighten 的这个 dr 的这个音没有听见，然后 mil 嘴巴要张开，你现在下颚有点太僵硬了，你刚刚发成 mu mu u 的这个音，所以这些元音要注意、嗯、OK Hoodie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OK can 的这个 n 的音你的舌尖要顶上颚， find 嘴巴要张开发这个 i 的这个双元音。 Steve I strained all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value。 mildew 发错了， OK 发成了 mildew， 后面的 straighten 前面的 straighten 喉音停顿没听见。 嗯，明月心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OK bring是一个 br 开头，然后到一个 ing， 你刚刚说 br，OK，、okay, 所以这个 ing 这段没听见。 Hamm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mild 音节结尾呢是舌尖顶上颚发一个 l 的音， mildew。 王。 I straightened out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out your 这个字给丢了， so you won't get mildew， 这个 you 好像也丢了。 嗯、 OK，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mil 这个发成了 mal， OK， 所以要发 me， OK， 舌根要高一点， OK， mil。 琪琪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 nice 双元音你发成 nice。应该是 nai nai。 nice.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这个说得很好 It's very, very good. 真棒、嗯、继续加油 Echo. I string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ay, mildew, 这个 i 的音舌根稍微低一点 Curtain 的喉音停顿很好可是 straighten 没有听到 好韩琪 Cadd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这个说得非常好 mildew 的这个 L 的音注意舌尖要顶上颚 哎，但已经很好了 嗯，已经非常好了、嗯、 范范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OK 这个 kind 它的发音是 kinda OK 所以这是的的音还是尽量省略我们模仿他们的实际发音 好赵露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Would 不能发 would 的这个音 ，OK、嗯、是 were。 凡事要用恒心。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omething nice 这个 thing 你刚刚发成 something 所以要注意是一个 e thing OK、嗯、thing 双木林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hower 要嘟嘴 OK 不能发消然后 straighten 这个之的音呢是一个浊音 OK 嗓子要跟着震动、嗯、不能发 straight 这样 super 尖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get mildew get 的特最好省略然后 straight 这一段呢你太暴力了的这个停顿 OK 放松然后把这个元音发的饱满 straight in 好梁桂莲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也是 straight 这个双元音没有听见、发的是 straight in 这个不对是 straight in straight in Kalik Jin Yong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ay, she'll 结尾不要动嘟嘴唇。Okay, 你刚刚发的是修修变成呜的音了。 好 ，MXS.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Okay, find 的双元音跟 dev 的双元音要有更明显的一个滑动。你现在发的是 find out. Okay, I都要多动嘴唇，然后舌头。 云帆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ay, she'll 发成了 she 了。Okay, 所以你就嘟嘴了，应该是一个舌尖的动作。she'll 被老师听出来了啊。 嗯，这是一个人吗 ？Maggie, I string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tring 这个 a 的双元音没有听见了，变成 stringed、哦、对 ，straight and、okay? 王桂友。 I string down your sun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ay, 好多的音刚刚都给丢了，都吞下去了。 哎，没有好好练啊，王桂友。 对、啊，然后那个 straighten 这个双元音也要注意。Okay, 没有听见。 哎，王桂友，您好好练习啊，按照老师给出的音标来进行练习。 可以慢一点来啊、不用非得那么快。Okay. 啊 ，Dais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好好听啊，那个 stray 的这个双元音还是需要滑动，剩下的都完美， 特流畅， 嗯， 特自然， 对， 潮。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Find a way, 不是 find way, OK? 所以这个重音应该是 a way, 想个办法，对吧？ 好的、嗯、，Darcy。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hower 的这个二的音给丢了，然后 stray 的这个双元音也丢了，就变成 straighten、 嗯。 这个就太短了。 Alice,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喉音停顿都没有了，所以这是 straighten， 然后 curtain 的喉音停顿要继续练习。 注意这些大点。 嗯哼 ，Kathy 老师。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Would ever find out, 不是 find out. Find 这个字呢不是关键词 Find out 的重音是 out. 注意重音和调调、okay? 卓越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又变成 find out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练习这个双元音可是双元音不要不知不觉就加重音了 find 这样就有点多了、 哎、 OK find Mr. Mrs.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这个说的不错，可是你的双元音都有一点弱了。May, they, find, 然后 way, 这些滑动都没听见。 忽然之间。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Okay, find 不是关键词。Okay, 发音很好，可是别加重音。 好的好的，银河猎人。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喉音停顿能听见，可是都太暴力了。OK, 然后那个 stray 的这个 a e 的双元音没听见，变成 straight. 好，陈珊珊。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也是 straighten 变成 straighten, 就是太元音没听见。 好的，丫头。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way to bring your bike. Find the 的这个的音节给丢了，然后那个 they 舌尖要碰上齿，不能发 z 的音。 Bobo,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Bring, 别发成 bring 的音。OK, 是一个 e bring. 木子。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我的 a 的音，嘴巴张开大一点，刚刚变成我的的了，是的的。 Tippy,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变成 show 了 ，OK 啊，不是虚的音，是思。然后你的喉音停顿呢，都有一点弱了 ，OK， 所以要继续练习这个喉音停顿。 银杏叶。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straightened down 变成倒。有一个非常中式的这个语音语调，倒这样就是有一个上下的这个语音语调，尽量变平。英文的是要么更高，要么更低，就这样。可是不会在一个音节之间有的这种感觉。 神奇猪猪。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Won't get 两个特都要省略 ，OK。然后你的喉音停顿要继续练习，没有听到这个 straighten 这个干脆的停顿。 嘟嘟。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这里丢了一个音节，然后那个 curtain 呢不用加重音 ，OK。Shower 才会加重音 ，your shower curtain。 好的，江水燕。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ay, straightened out 的这个的就有一点多了 ，straightened out 就 OK 了。 好， okay. 微笑。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ay, 这个 curtain 的喉音停顿完美 ，straighten 就弱了，没有听见。 漫天飞雪。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不错，这个 won't 有一点变成嗡嗡嗡嗡的这个感觉了，是一个哇呜。OK, won't. Ten, ten, ten.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OK. 用点声音来发语音哈。 这个肯恩的音要注意，舌尖顶着上颚，别发成中式的这个肯德基的肯。OK。 语音声微大一点哈， 然后加一点浊音，嗓子要震动， 对，要震动， 就是 don't whisper to us， 不能轻轻说。 Okay. 无名小弟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ay, curtain 的喉音停顿很好 ，straighten 要继续练习。 麦克米伦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Kinda 这个卡一的双元音没有发准。Okay. 啊，芝华塔牛。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No one 的这个重音不对，是 no one 而不是 no one。Find out 这个语音语调就非常中式了。到这样是 dev 这个滑动是靠嘴唇的动作，而不是语音语调滑动。OK， 克里斯 Brian。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Mildew 嘴巴有一点偏大了，可是剩下的都完美。 好的 ，Max。 I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Nice to say 就是双元音没有发，你发成 na 了，是 nice， 有一个 e 的音在结尾。 我非你杯茶。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Okay,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你的这个双元音呢，嘴巴开头的部分，嘴巴要稍微大一点，这样可以滑动的更明显。 好、okay. 好，活在当下。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Okay,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这个 nai 的滑动也要稍微饱满一点，刚刚有点变成 nas 的发音了。 何君。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ay, 也就是 straighten curtain 这个喉音停顿要靠喉咙 ，OK， 你现在是自然停的，然后对， 好，归零者文明。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straight 跟 curl 就是开头的这个音节的元音都要发得更饱满一点，才能有一个停顿 ，OK， 不能发 curtain straighten OK straighten curtain ID。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down 结尾呢有一点鼻音出现了 down 这样 on 的这个音了，所以把这个后鼻音去掉 down your OK. Judy,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Won't 的双元音变成了 would 变成一个的音了，所以稍微注意这是一个双元音 won't. Shirley, I straightened down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mildew, 不要发 mildew, 这样这里就不用有一个停顿了。那 straighten 的这个 a e 双元音要发得更饱满一点才能停顿。 春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OK, 这喉音停顿都要多练习，刚刚都没有出现。然后 shower, 虚的音要嘟嘴 ,OK, shower. 橙子的梦想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也是这个喉音停顿的没有听见 OK straighten curtain 齐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不错这个 get mildew 这一段呢我听到你的舌尖顶上去后呢还爆破了一点 OK 尽量就是省略舌尖顶上去然后就不要爆破 好橘子花开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Bring 的这个后鼻音没听见变成 bring you 应该是 bring you 好的 lifelong learning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啊这特别好可是 way to的这个土就不对了是 way 的 OK 用我们的实际发音 way 的 陈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Nice to say 这个 nice 这个双元音呢嘴巴太小了变成 nice 这个音老外是听不懂的 OK 好的 Yanking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oody OK your shower curtain 你的重音应该只有 shower 的这个音节 shower curtain OK 好 Samantha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Your shower curtain 的这个元语调注意是 your shower curtain 这个元语调是重音在 shower 上。 好，三只小猪的萌粉。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你加了儿化音了变成 so you were 的音了然后 stray 双元音没听见所以就是这个 a e a u 然后out的这些双元音都要多练习 OK D1CH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哦这个发音非常好 OK 有一点犹豫要继续练习可是就是发音就已经十分地道了很多的这些发音都听得像美国人发的一模一样 哎呀这是完美结尾哈很多同学得到练习非常不错只要你练好了一上场老师就会给你表扬 That one's really good 就很有成就感了、yeah.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的辛苦纠音 Thank you 下次见 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